六，阅读课文。 听来的故事。这是一段真实的故事，我是听孩子说的，孩子是在学校听老师说的，老师说是他亲眼看见的。一天，老师坐海上的渡船去一个小岛，船舱里对面坐着一位中年女子，老师坐下之前曾和她打了一下招呼。女人在看一本流行小说，一会儿她站起身去买了一块巧克力，坐下轻轻咬了一口，然后放在身边。旁边坐着一个男人，一直在读报，报纸挡着半边脸。忽然，那个男人伸手拿起巧克力，也咬了一口，有滋有味地吃起来。女人看见男人吃着巧克力，小说看不下去了，心里非常生气，却又不知怎么办好。男人很快吃完了巧克力，手里拿着巧克力包装纸，伸头朝船舱里望去，放下报纸站起来。他去买来一块面包，咬了一口放在身边，又坐着继续看报。这时候眼前发生的事，老师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只见女人突然果断地伸手拿起男人买的面包，在男人咬过的另一面狠狠咬了一口，放下，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吃起来。看报的男人一愣，用眼角打量了一下坐在旁边的女人，微微皱了皱眉毛，继续看报。船靠岸了，男人扔下报纸自己走了。女人拿起手包，哎呀，她发现自己咬过一口的巧克力就在打开的手包里。女人的表情很痛苦。座位中间留着那块两面各被咬过一口的面包。